艺我的古城，倾颓的奠基，他们的灵魂无形中都在这里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的变迁，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轻衰的感慨，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先奴曾卓然、冯杰。 今晚的建筑二咧，继续咧会介绍一下世界上一啲好特别嘅城市啊。今次呢个城市咧，佢系一个一分为二嘅城市啊。我哋有时话一个国家可能因为一啲嘅政治嘅问题咧，咁就一分为二啊。咁大家去认同对方另一件事啦。咁但系今次呢个讲紧咧，除咗国家本身系被一分为二之外咧，连个城市咧都系斩开咗两橛嘅。咁而今次讲呢个嘅城市咧，就系塞浦路斯呢个国家入面嘅首都尼科西亚啦。嗱，如果大家即刻要数一数地中海入面嘅一啲大嘅岛聚，如果由大至细，大家又唔知数唔数得出咧？最大嘅岛咧，咁啊应该就系意大利嘅西西里岛啦。第二大咧，又系意大利吓，俾佢立晒两个最大嘅岛，就系撒丁岛啦 ，Sardinia 啦。咁咧。第三咧就係塞浦路斯啦， 係啊，係啊，你都去過頭兩大喎， 係第三大就、哎、你都去過啦，咁樣出俾你去曬。 唔係我冇去過頭兩大啊，反而第三大去過，同埋前嗰幾集我哋介紹過嘅其中一個最小嘅國家啦，馬耳他都喺地中海嘅， 嗰、個就榜上無名啦，因為太 細啦。 之后第四数落去就应该是法国的科西嘉啦，咁第五咧就是希腊的克里岛啦，咁啊当然入面林林种种，仲有好多好多唔同嘅岛聚嘅，咁啊有机会再带俾大家再认识一下啦。咁但系咧啱啱有讲到希腊嘅克里岛，咁但系咧同今次呢个塞浦路斯咧，其实都有啲关系。嗱，我哋讲少少塞浦路斯呢个岛个地理位置先。嗱，我哋话佢系喺地中海啦，咁但系咧佢就唔系话好近我哋讲意大利啊或者希腊嗰边。它比较向东多一点的，就是近土耳其、啊、中东那边那个地方多一点。其实它那个背后的历史或者个文化应该是怎样的呢？即是它是接近土耳其那边那种文化色彩多一点、啊、定还是它都是保留住西欧或者是南欧的那种希腊那种感觉多一点、 好啊，历史的站位我们一直去讲话呢，这一堆地中海的岛呢，在地中海岛里面讲话它本身是哪个呢，其实是会有一个很大疑问的一个问题来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那些岛本身呢，它不处于一些大陆的地方呢，已经有一个好强嘅群体住喺度好多年啦。咁因为嗰啲岛咧，各个大大小小嘅岛咧，都曾经有一啲荒废嘅历史嘅。就算我哋之前讲嘅马耳他都有，即系曾经被完全废置，即系冇人住。咁其实好正常嘅啦嘛。呢啲岛喺好多战乱嘅情况之下，你嘅粮食补给啊、运输啊，即刻出问题，你就好容易嗰个岛咧就会被废弃。咁此其一。咁我哋话喺地中海嘅东部啊，即系旧嘅古嘅希腊嘅地方嘅一带咧，其实一直咧都系用一种所谓城邦嘅模式去思考嗰啲岛嘅部分。希腊呢一带嘅呢啲嘅岛，即系中海呢个岛咧，其实咧就唔系一个农耕嘅文明，佢哋好早咧就系以一个贸易啊、商业嘅活动为主。咁简单，因为海上运输，地中海比较适合和平啊、太平咁样航行啦，同埋可以适合做运输啦。而其实贫瘠嘅耕地都唔容许你有农业嘅文明，所以佢哋基本上咧系以一个聚落、一个 city 嘅地方嘅目标啊，围咗啦啊，有啲钱啊，啲人住喺度啦，咁然后就通过各种嘅贸易咧嚟运作。咁其实我哋去谂塞浦路斯嘅时候咧，都可以用咁嘅方法去諗呢一種嘅模式。咁我哋講緊呢一個希臘嘅文明嘅狀況，其實大抵係公元前七八世紀嗰啲時候，即係話雅典管治嘅時期咧。其實喺地中海有呢啲好多島咧，其實都係喺希臘文明嘅範圍入邊。咁但係咧，我哋話東線啊，即係話地中海 靠近東岸嘅嗰一堆島，包括埋即係塞浦路斯，其實亦都同一時間受住當時嘅波斯帝國強烈嘅影響，因為當時中亞嘅力量亦都有足夠嘅能力咧，令到好多呢啲嘅城邦係歸順於波斯嘅力量之下。咁所以你聽過都係波希戰爭啊、雅典對波斯啊、斯巴達對波斯啊，其實就係呢一個力量嘅抗衡嘅結果嚟嘅。咁所以我哋話，當我哋諗塞浦路斯嘅時候，不妨係佢係處於一個兩大嘅東西方嘅兩股完全不同嘅文明嘅交撞之下嘅一個中間嘅一個島。但係呢個島咧，佢其實可以清島嘅，即係簡單講，啲人可以搬走曬，可以被移來移去。咁所以個問題咧會更加複雜，即係佢哋啲人嘅中間嘅移動咧係會更加猶豫嘅。嗱，咁我哋之前都有講個聖殿騎士團咧，其實同呢個島亦都有關係，因為喺收復失地運動、十字軍東征嘅時候咧，曾經佢係聖殿騎士團嘅其中嘅一個管理人嚟嘅，曾經管理過嗰個島。咁所以你會見到就係話，其實當時其實佢係一個西方文明嘅前哨，而去攻擊呢一個耶路撒冷啦、收復聖地啦嘅一個咁嘅狀態，係一個咁嘅地方。 如果大家想知多啲關於聖殿騎士團啦，又或者另外一個名叫醫院騎士團啦，咁可以聽翻我哋之前講馬爾他嘅阿萊塔嗰一集嘅，咁我哋當集咧亦都有一個詳細嘅解釋啦。大家上翻 podcast 或者我哋嘅講壇網站 rthk.hk 都係重温得翻嘅。 我要講嘅係乜嘢咧？就係話喺聖殿騎士之前同埋之後嘅好長嘅好多嘅時間裏邊咧，東西方嘅兩個文明咧都曾經咧對於塞浦路斯島咧有一個收税嘅權利，即係佢哋兩邊都嘗試提同一時間喺個島上面做收税，但係咧嗰個島上面基本上係一個自治嘅一個狀態。即係簡單講，因為個島嚟噶嘛，咁你咪喺度做嘢。咁但係大家咧都嘗試喺裏面收税。咁呢種借住聯合去收税共管嘅模式之下咧，其實塞浦路斯咧保持咗咁嘅狀態一個好長嘅年份。咁所以我哋諗呢個島嘅時候咧，其實佢一個獨特嘅制度，就係話兩個強權都嘗試去管佢，結果咧就唔係好管佢。佢就反而因為喺交税之外咧，佢有相當程度嘅高度自治。咁所以咧，依個咧就我哋去諗塞浦路斯嘅時候，一個值得去切入嘅角度。 即係好似一啲交咗某啲費用之後就可以離開，即係你唔好搞我啦，我俾錢你，你唔好搞我啦。 你係強權，你立個島做乜啫？佢又守唔到，又供唔到，乜都冇，不如攞嚟收税啦。其實大家都係為錢啫，即係依啲金蛋嘅雞就係咁樣嘅運作。 不過我嗰陣時咧去塞浦路斯呢個國家咧，因為佢而家就一分為二啦。其實北邊咧主要就係俾土耳其嘅北土耳其塞浦路斯共和國控制啦，就唔受國際社會承認嘅。南邊咧就而家都入咗歐盟嘅，就係叫做塞浦路斯共和國啦。主要就 係咁樣喎，係啊，都係兩邊喎。 係啦，就係希臘裔嘅人為主啦。咁我去之前成日都即係好奇怪，究竟呢個島咧喺地理上其實好接近土耳其嘅，點解咧佢哋島上嘅人喺歷史上咧成日都覺得自己係一個希臘嘅後裔咧？因為佢其實都同其他島咧幾似嘅個歷史，包括頭先阿徐賢都有講過啦，佢有受過唔同嘅一啲大嘅勢力控制過啦，譬如波斯啊、羅馬帝國啊，跟住拜占庭啊、阿拉伯人都嚟過。咁但係佢又唔係真係統一成個島嘅，即、就、係、是、某啲嘅城市啦。咁最初咧，去到十世紀嘅時候咧，其實咧佢哋好多城市發展咧，通常都係喺海邊，但係咧海邊有好多人爭喎。又有人去統治各自嘅唔同嘅海港啦，跟住就去收税啦。咁啲人後屘發覺，喂，我唔係好穩陣喎。於是咧就慢慢咧就遷入咗去內陸啦，就去咗而家咧，真係咧，如果你睇地圖咧，佢嘅首都尼科西亞咧，基本上咧都喺成個島嘅最中間位置。因為當年咧佢都係想避開個喺海港城市咧係不斷被侵蝕嘅。咁慢慢咧，尼科西亞咧就變咗係一個比較重要啲嘅保護城市啦。 我哋喺講好多近代嘅啲故事或者尼科西亞而家嘅處境之前咯，舉一個例子，可能會大家明白呢一類型嘅島，或者回答到少少先龍問嗰個問題。我哋話咧，其實喺隔離嘅克里特島，你正話都講過嘅，呢個其實已經歸翻希臘管治嘅島嶼嘅時候咧，其實喺二三十年代一直咧，其實同呢個塞浦路斯好接近，即係佢哋裏邊其實咧有好多嘅土耳其移民，因為奧圖曼管好耐啊嘛。咁當然佢哋有好多希臘裔嘅人喺度啦，咁亦都好多土耳其移民喺度。但系咧，當時希臘咧就用咗一啲半強迫啦、文化改宗啦、設咗學校好多方法喺克里特島逼嗰啲土耳其人離開。咁嗰啲土耳其人都順應咁走咯，你逼我咪走，冇所謂。當時土耳其咁走曬之後啦，有好多殖民去咗啦，咁然後咧克里特島咧就話要回歸希臘啦。即係簡單講，我逼走曬啦嘛。如果你記得我之前幾集講以色列嘅時候咧，中間同巴勒斯坦嘅時候咧，就係依種啊，我逼走你，咁你咪走咗咯。咁但係咧，喺去到尼科西亞嘅 case 嘅時候咧，其實咧當時嘅希臘咧亦都用同一個方法，就係、是、話我不如改宗啦，你哋唔好啦，你走啦，搬你走啦，即係總之就請送走啦。喺依個時候咧，當地嘅好多嘅土耳其裔嘅人，或者係留低人，或者親土耳其嘅人咧，就對依一個咁嘅局面咧就不滿。而當時嘅土耳其政府咧，亦都認為咧希臘咁樣 樣做呢，其實有意地呢係就係嘗試之後呢，下一步呢就將佢歸入，將呢個尼科西亞，將呢個塞浦路斯呢歸入希臘嘅管治。即係其實佢覺得係 intentionally 有咁嘅， 因為有 標 居之教。 係啦，咁所以其實呢當時土耳其有一個比較強嘅反彈，佢覺得咁樣呢你係有心，你下一步就係想吞平啦。 即係呢個就係此為背景嘅嗰個例子。 咁、所以呢個就去到後期近代而家分裂啦。不過我哋睇返早少少啦，即係點解希臘人喺嗰度，佢哋覺得佢哋個祖籍會喺尼科西亞或者喺塞浦路斯咁耐咧，因為其實之前講咗啦，不斷喺中世紀嘅時候咧，佢哋都係受到譬如阿拉伯嘅襲擊啦，佢哋會破壞佢哋啲教堂啦，所以嗰陣時咧更加加強咗佢哋民族意識，覺得喂我哋每次嚟就係俾人蝦，咁更加佢覺得佢哋自己強化咗個身份就係靠佢宗教同埋靠佢哋同希臘嘅少少嘅血緣，結果咧佢哋咧就過唔同嘅人嘅統治之後咧，更加覺得自己好。是一個希臘裔咯，咁去到其實十一世紀嘅時候咧，佢就有法國嘅一個叫做法蘭克嘅時代喺嗰度，咁其實都係同十字軍有啲關係嘅，因為十字軍其中一個分支就喺嗰度統治佢哋，咁所以咧嗰陣時咧佢哋嘅統治咧係有起圍城嘅喺尼科西亞， 咁就留低到嘢， 佢喺尼科西亞起個圍城咧好大嘅。佢仲擺咗啲新嘅建築裏面啦，包括嗰陣時咧，其實哥德式嘅教堂咧，亦都引入咗喺尼科西亞裏面。而家係舊城仍然都會見到嘅。咁呢一個法蘭克嘅時期咧，其實係統治咗大三百年度咧，後期咧就轉手咗咧，就俾咗威尼斯。因為當年威尼斯其實咧喺好多海港城市咧，佢都有統治嘅。但係呢好奇怪喎，佢唔係海港城市，佢都係屬於威尼斯嘅統治。 因為佢有一個島喺地中心呢個位置，應該係一個 喺威尼斯嘅，即係佢強大嘅海軍之下咧，其實附近嘅好多嘅島咧，其實都係佢嘅管治嘅範圍之下。簡單講就係佢個海軍喺地中海嘅部分咧，其實係橫行。根本上係冇乜敵手嘅喺當時，咁所以喺好長嘅時間裏面佢被佢控制係好正常，同埋都係收税啫，即係佢冇所謂嘅。 咁佢嗰陣時好多海港城市咧，但係因為喺呢個島咧比較 stable， 同埋嗰陣時咧比較發達咧，反而係內陸呢一個尼科西亞，所以咧威尼斯咧順便都管理埋呢、這個。 順便， 咁佢不嬲都有呢個圍城嘅意識嘅。咁但係咧喺內陸圍城咧，我諗少有就係尼科西亞呢一個城市啦。威尼斯人嚟嘅時候咧，佢見到咧之前法蘭克人咧起咗個好大嘅圍城。佢覺得咧唔啱用，因為太大咧，佢反而咧佢唔夠人去咧唔同嘅地方咧守啊，咁所以發覺咧我要拆咗佢啦，拆咗之後咧起咗一個咧而家見到嘅圍城啦，就一個咧如果睇地圖咧你會覺得真係好靚喎，因為我每次咧去一啲地方咧我會睇地圖嘅，但係咧尼科西亞地圖咧你覺得真係嗱佢類似一個圓形。其實咧，佢有十一個嘅箭頭嘅，每個箭頭咧其實咧就係一啲衛城堡嚟嘅。 即係一個圓形，跟住咧在外面喺個圓周嗰度咧就伸出咗十一個角落出嚟。 因為我哋話喺防守性嘅情況之下咧，依啲咁嘅突出嘅城角咧，可以做咗好大範圍嘅攻擊面。即係簡單講，你喺任何一個地方向個城牆進攻嘅話咧，基本上咧佢可以由三面，即係話左右兩邊突出的部分啦，同埋中間嘅部分咧去攻擊。咁所以其實有一啲類似我哋之前講 Stan 講嘅瓮城嘅模式嘅，即係當然佢唔係入邊有一個城啦，但係佢喺出邊咧都係做到嗰種三面圍攻嘅效果。咁就係應該係好高防禦力嘅。 其實咧，點解會喺個城堡咧，同咧當年咧，我哋前嗰幾日講過咧，馬耳他嘅大圍攻有關嘅。因為咧嗰陣時1565年啦，但係之前講過啦，嗰陣時嘅聖約翰騎士團贏咗呢個奧圖曼嘅襲擊噶嘛。 係啊，威啊！ 所以先起呢個阿萊塔啦。咁跟住咧，這個消息傳開咗之後咧，大家各地咧都好驚奧圖曼會侵襲，就覺得喂，所有城市我都要起圍城啦。嗰陣時咧。佢就拆咗舊嘅圍城啦，佢就冇起過噶嘛，跟住發覺，喂，我要起咯、哦，所以過咗兩年咧，即係喺1567年咧，佢先開始起呢個圍城。咁而當年起呢個圍城嘅設計咧，其實就用咗呢個文藝復興式嘅理想城市嘅文藝復興咧，喺16世紀尾期咧，其實開始咧就已經喺意大利咧轉咗去第二個嘅模式噶啦。但系咧，佢就外傳咗去其他地方，反而咧用咗好多城堡嘅設計咧，就是、用翻文藝復興嘅。咁點解咧？因為文藝復興咧講求咧係有規則同埋有秩序噶嘛。咁所有都係要對稱啊。你覺得咧係呢個好 perfect 嘅形狀，同埋咧呢、這個咧同咧當年咧佢哋理想城市咧嘅概念都好吻合嘅。你會見到咧好多城市咧，唔係淨係今日講嘅尼科西亞，好多咧嗰陣時出現嘅圍城咧，其實全部都係一啲好工整嘅形狀嘅，因為佢哋覺得咧咁樣先同佢哋心目中嘅烏托邦非常之接近啦。即係你要住喺一啲好 perfect 嘅城市，有 perfect 嘅形狀，啲人先有 perfect 嘅理想噶嘛。 咁但係今次講緊係起城牆喎，就唔係起民居啊。 唔係，但係嗰陣時咧，所謂圍城咧係一個城市嘅概念嚟噶嘛。咁所以個城牆咧亦都係代表咗咧係圍住一個城市。 咁所以呢個都係一個城市計。城市裏面佢嘅分布咧，其實就唔係好講究，反而就係個城牆點樣圍住咧，係先至講究。係 啦，由外到內，再到翻外啦。 係啦，所以其實咧，某程度上咧，我覺得係幾外表嘅成件事，即係你要個樣子覺得係好似好整齊咯。因為佢哋嗰陣時好奇怪，佢哋覺得咧。如果我哋喺圍牆裏面生活都好咧，咁我哋大家就可以資訊好流通啦。資訊好流通咧，大家就會更加發達啦，會更加叻啦。 即係冇一啲外來嘅嘢影響到或者攻擊到我哋，我哋自己入面就可以繁榮，繁榮啦。 呢知識就唔會攞走，就唔會自己偷走咗。其實呢樣嘢係好奇怪嘅諗法嚟。 仲要喺個島仔度 要交流噶嘛？ 咪仲要個島仔做真係點做咧？ 主持：先奴、曾卓然、冯杰。 呢一个嘅设计咧，又非常之靓。咁结果咧，佢哋就要好快咧。起啦，因为奥图曼唔知几时嚟噶嘛，用三年嘅时间，基本上起咗呢个十一角形嘅围城啦， 真系好靓噶啦！大家上去我哋网站啊 ，rthk.hk 建筑二第五台嘅今日嘅节目入面见到就系尼科西亚嘅呢个地图嘅一个图像啦，见到呢个十一角形嘅样貌，哇，真系靓到不得了， 系靓都系靓，不过如果阿 Stan 喺度，一定会话咧，呢个防守性系应该系好强先系。咁佢嗰系咪真系守到咧？你仲话唔系，守唔守到咧？ 守唔到噶嗱，其实本身佢都已经好似好劲噶啦，因为咧，穿过呢个城咧有条河嘅，佢连条河咧都将佢 cut 断。 系啊， 然后中间咧就变咗系侧边嘅护城河啊， 系咯， 咁所以兜住话有条护城河好似好劲啦。 佢嗰阵时河加瓮城啊，应该守到好犀利。 唔系嗰阵时咧，佢哋咧因为要好快起个城墙啦，所以咧只可以用石头做嗰个基地嘅部分嘅啫。咁上面咧就用泥咁怼上去。咁用泥砌咧，其实嘅个城墙即使几厚咧，其实好易攻破。 系咪坑土嗰啲好中国建筑嗰啲啊？ 其实泥都 OK 嘅，不过我谂去到文艺复兴时期咧，呢一类型旧式嘅城墙咧，可能已经抵受不住咧，即系嗰啲嘅之前嗰啲嘅大 枪炮咯，系咯，跟住变咗佢其实冇咁强。如果你有个石面咧，你都可以怼到 两下就烂咗。 咁所以当奥图曼嚟到咧，好快。 同埋系咪唔系咁高咧？即系如果系咁样讲法， 其实佢都高嘅。 都高嘅， 咁但系咧，始终嗰阵时即系武器好咗，讲真，弓箭又好咗啦，又开始有啲炮嘅出现啦，咁变咗咧，佢谂住嘅防守性咧，其实系好被动。奥图曼嚟到咧，好快咧就已经攻破咗呢个城，咁同埋个军队始终都系强劲啦，佢哋系比较弱势啦。 你唔好唔记得个地方位置真系好近奥图曼，一起家第一时间就攞咗佢先啦。 唔系你唔同马耳他啊嘛，咁鬼远。 系啊，马耳他当年譬如成个海港咧，佢哋可以封个海港，佢哋已经用好多智慧咧，譬如好远观可以见到佢嘅军队嚟啦。呢度咧其实睇唔到，即系其实你真系围城自困。结果咧，奥图曼好快咧入咗城之后咧就杀晒好多人，基本上咁杀咗人之后咧。當然就要殖民翻好多嘅土耳其裔嘅移民入嚟啦。咁嗰陣時咧，其實大量遷入嘅土耳其人咧，係一啲唔係咁好嘅土耳其人嚟嘅，即係譬如農民啦，或者係一啲政治犯啦，佢覺得即係唔係好乾淨。 都係咧，即係填塞呢啲移民嘅，通常都係啲咁嘅帝國嘅做法。 低端 係啊，低端人口就入曬去嗰度啦。咁但係咧，奧圖曼統治時代咧，佢係比較 loose 嘅，因為塞浦路斯又唔係一個即係好值錢嘅地方，即係奧圖曼帝國成個咁大嘅版圖，佢資源又唔係真係好豐富，所以反而咧嗰陣時經濟唔係咁好，税又照收，民怨又不斷起啦。無論係土耳其裔或者希臘裔咧，其實都好唔滿意嘅。 梗係啦，同埋你喺島你走得去邊？即係簡單講，你俾人圍困住，你都冇路可逃嘅，所以係冇資源之下，應該都係好悲慘嘅狀況。 咁但係喺奧圖曼嘅時代咧，佢都有好多建設嘅。包括咧個城牆咧，之前有泰雞啦，即係用泥，佢就將泥嘅部分咧，真係改咗變翻石頭嘅。所以而家我哋見到嘅城牆咧，個底咧就係威尼斯人起啦，但係其實上面咧嘅部分咧，基本上係奧圖曼時代去再修葺，先至可以保存到而家。 但係之後喺奧圖曼帝國，即係過一段時間佢就衰弱啦，然後就去咗英國嘅懷抱入面喎。 其實都三百年嘅，嗰三百年咧嘅轉變都好大嘅，因為咧而家你喺舊城裏面見到咧好多舊建築物咧，其實都奧圖曼時代起㗎，即係包括咧好多嘅回教寺啦，仲有土耳其人比較中意嘅公共浴室啦，同埋有啲商旅客棧啦，呢啲咧其實喺西歐嘅建築咧好少見嘅模式咧，都會放咗喺呢度裏面嘅。咁同埋以前咧一啲喺 法蘭克時代或者威尼斯時代咧起嘅教堂咧都被迫變咗做回教寺，所以而家咧都會見到一啲咁樣嘅 fusion 嘅建築物嘅。我可以講咧話，你而家喺舊城行咧，你感覺上咧係奧圖曼嘅足跡咧係比之前威尼斯係多好多嘅，包括有啲民居啦。咁但係咧亦都唔係成個區嘅喎，因為咧去到十九世紀尾嘅時候咧，奧圖曼積弱啦，咁佢就變咗係英國嘅託管地。英國後期咧將佢變咗做一個殖民地添，所以咧喺英國嚟講係好緊要嘅一個地方嚟嘅嘛，因為咧佢係喺蘇伊士運河嘅北邊，咁變咗咧佢係物資補給上咧可以透過呢個米他再送去塞浦路斯，跟住再落去呢個埃及，再去出紅海咧就可以去到世界各地啦。所以嗰陣時咧喺英國嘅時代咧，佢都好銳意咧發展呢個島。當然啦，呢個島嘅中心咧嗰陣時已經係尼科西亞啦。除咗港口城市咧，尼科西亞係一個政府嘅中心咯。咁喺英國人嚟嘅時候咧，其實成個城市咧都係維持喺呢一個圓形嘅圍城裏面喎，冇喺向外擴張嘅喎。 即係佢冇乜發展過，無論人口或者成個 係啦，都係擠曬喺裏面嘅。咁、所以嗰陣時咧，英國人咧反而就係將佢哋嘅統治部分咧，佢就起咗喺城外面。因為佢想擴張城市，後期咧亦都將城市某啲嘅城牆咧打開咗個圍牆部分啦，主要咧就係可以將啲車啊可以入到城，咁慢慢呢個城市咧先向外不斷去擴張嘅啫。 呢個都正常嘅，即係我哋話近代城市發展好多時都係咁。你以前你圍住係因為防止即係冷兵器嘅攻擊啫，你喺熱兵器嘅情況之下，同埋英國海軍嘅情況之下，你喺個圍城裏邊係圍住自己係冇用，反而應該更廣闊咁樣去處理。咁同埋當時嘅英國喺地中海對好多個島嘅經營咧，其實係留咗相當豐富嘅痕跡。所以我哋話依句都係即係佢嘅雖然係殖民嘅體系，但係佢嘅殖民體系咧，其實對好多地方咧都係一個有效嘅管治，即係善治嘅模式。 所以喺英國統治時候，其實咧成個圍城裏面咧，佢都保持翻以前嗰個風格嘅。你都好似迷宮咁樣啦，冇一個好清晰嘅規劃嘅。但係你會見到咧有啲中心地方咧，譬如市集附近，佢就係舊時咧一個管治嘅皇宮廣場嚟嘅。咁後期咧，到土耳其人嘅時候咧，起咗另一個嘅皇宮啦。到英國人嚟嘅時候咧，佢就將嗰個皇宮咧就變咗做嗰陣時嘅最高法院，同埋附近咧起咗個郵局嘅。咁所以嗰一帶咧都係以前嘅一個統治中心嚟嘅，一直咧喺同一個位置咧不斷變化嘅建築。 咁但係咧，隨後咧塞浦路斯佢獨立啦，跟住咧我哋知道依家嘅塞浦路斯咧繼續又開始有分裂啦，就去到我哋所講嘅一分為二嘅狀態啦。後事如何咧？咁我哋留翻下一節咧，再同大家慢慢介紹啦。 巍峨嘅古城，倾颓嘅奠基，佢哋嘅灵魂无形中都喺度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嘅变迁。温雅嘅儿女佳话，流血成渠嘅杀戮，凭吊兴衰嘅感慨，千年来饱历风露嘅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嘅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嘅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嘅锐感。建筑二主持：先奴曾卓然、冯杰。 继续翻嚟今晚嘅建筑二，咁我哋三位嘅主持咧，会同大家讲尼科西亚呢一个塞浦路斯地中海嘅一个岛国啦，入面嘅首都嚟嘅。上一节咧就讲到塞浦路斯咧就系、是、被英国嘅殖民统治啦，继续发展落去咧，故事又系点样咧？点解去到今时今日，塞浦路斯又去到另外一个面貌嘅咧？ 其实都同英国殖民地咧有啲关系，因为佢都去到二十世纪嘅中期啦，嗰阵时咧。希臘裔咧同埋土耳其裔嘅人民咧，基本上都係喺個城裏面咧打散嚟住嘅，即係冇咁明顯分開嘅。同埋嗰陣時叫殖民地嘛，所以大家都有共同目標，基本上。咁當時英國咧又好醒目嘅喎，佢覺得咧我要喺嗰度做殖民地咧，都要俾翻甜頭嚟嘅。所以嗰個時代起嘅建築物咧，佢係用翻咧一啲古希臘式嗰陣時嘅 neoclassical， 即係一啲新古典式，因為都係參考翻希臘嘅一啲元素上去噶嘛，咁佢就覺得喂你哋咁多即係希臘人為主啊嘛，咁所以我用翻啲舊嘅建築物嚟都係向你示好啦。咁但係咧反而咧佢哋又非常之唔中意，因為佢覺得呢種係帝國主義嘅侵襲，佢覺得係喂即係你施捨我啫，你而家叫對我好，你食完我之後就同我講我俾翻啲嘢你咁樣，咁所以咧係引起更加多咧當地人不滿。 直情咧，佢喺1931年咧就試過咧將佢政府總部燒咗。咁嗰時英國咧先發覺，原來我咁樣佢哋係唔中意嘅。慢慢咧，其實咧呢個城市咧真係有改變嘅。因為咧不嬲咧，其實個城市北邊咧都係以前咧佢新嘅土耳其嘅人聚居嘅地方嚟嘅，南邊咧慢慢就係希臘人咧佢哋住嘅地方啦，所以咧南邊咧反而係有譬如主教堂啊、天主教堂嘅地方。咁佢哋南邊啲人咧對英國反感咧係會更加大，所以咧佢哋直情咧將好多嗰陣時奧圖曼起嘅地方咧係改咗嘅。後期50年代咧，佢哋換咗好多一啲現代建築物，佢哋唔係中意 modernism。他們覺得現代建築物是沒有任何的風格，所以他是 trace 不到究竟我是殖民地還是奧圖曼，總之起了之後換了之後我國際化了。所以你現在今時今日他去南邊起，其實你就不覺得很古舊，大部分都是一些是50、60年代起，大約是4、5層樓高的建築物，還有一些是簡單一點的現代化主義的建築物。但是在30、40年代都是一個挺大的改變。當年呢其實已經有一些大希臘主義的人出現了、因為極端的右派啦，他們覺得呢，喂，我們這個島這麼多年我們都是想爭取希臘的一部分，我們希臘的人來的嘛，我們當然要回歸希臘啦、所以呢反而出現了紛爭。 其實當時你照計就是很漫長的時候，希臘都不是一個國家來的，很長的時間都是受統治，其實希臘獨立都是近代的產物，都是用來跟各國帝制的解體和各國的共管的分開之後、給回希臘一個位置，亦都跟當時的考古發現到原來曾經有一個這麼輝煌的希臘文明有關係，大家覺得希臘應該在歐洲是有一席之地，所以給一個機會希臘獨立。那你說大希臘主義呢，其實那個大大字咧，你將佢擺喺其實幾乎歐洲嘅超過半數以上嘅國家咧，都係生效嘅。大希臘啦、大波蘭啦、大羅馬尼亞啦、大土耳其啦，其實全部都有發生過，同埋大意大利啦，就係佢哋話，佢哋認為咧，其實我歷史入邊曾經有最輝煌嘅狀態，就係、是、我真正嘅狀態。咁啊，依個咧不嬲都話咁係死得嘅，即係你諗下大波蘭，即係波蘭大公嘅時候嗰範圍，或者話意大利話哦新羅馬， 羅馬帝國 新喂一講咁俾曬你啦，冇玩。 不過其實基本上咧，塞浦路斯咧變咗真係好似係大土耳其。即係奧圖曼前奧圖曼啦，同埋呢個大希臘主義嘅爭奪嘅場地。 係啊，即係佢哋認為嗰個地方係屬於希臘，或者佢認為嗰個地方係屬於土耳其。咁如果有一個好強嘅民族主義嘅結果之後咧，其實兩個嗰個衝突就會好強，因為裏邊嗰啲人咧，其實我一直都話佢係一個島嚟嘅，即係通常地中海島冇咁強嘅個意識，即係冇咁強啊！我係屬於咩人？佢島就係熔爛嘅島，其實好多島都係好熔爛。大家有去過地中海島做乜嘢啫？你爭咩啫？佢一個島，你有咩冇咩好爭？咁但係突然間因為咁樣喚起咗之後咧，自然咧就中間咧就有好多嘅紛爭喺度。咁其中一個我哋話近代好重要嘅紛爭就係聯合國其實好早已經知道呢個炸彈嘅，因為大家佢喺50年代一分開，話尼科西亞搞唔掂，不如就俾佢獨立啦。一獨立之後，塞浦路斯俾佢獨立之後咧，其實好快聯合國已經入去話我哋又要管，因為佢知道呢度咧係會爆炸，即係話大家會有問題。咁但係咧佢裏邊咧因為個警察嘅管理嘅體系咧係出咗問題，佢認為咧即係當時嘅親希臘為主導嘅呢個政府咧認為咧嗰度嘅警察咧大部分咧都應該希臘裔嘅人，咁但係當時嘅人口比例咧大約係8:2咧，有2成係土耳其人。咁換句話說咧，就係話呢一批嘅塞浦路斯嘅警察咧，其實全部都係希臘人。咁但係咧，你管嘅人嘅範圍裏邊咧有20%係土耳其人，而喺大希臘主義之下咧，佢哋認為呢啲人咧係有問題。喺咁嘅情況之下咧，成個嘅政府嘅管治，成個體系咧，慢慢咧係向住希臘化傾斜。 係，其實咧嗰陣時咧喺30、40年代咧，都有一班土耳其嘅左翼分子啦，又覺得、因為我之前係奧圖曼一部分噶嘛，係咪應該成個島都係我先？後期咧，好似之前都講咗，因為佢哋發覺人數太少，得20%咧，冇可能係佔曬成個島。 打力唔夠。 咁佢哋改咗咧，就係話我哋要一半。我哋唔要全部啦，咁佢就爭取咧係分開嘅，即係爭取 兩成，但要爭一半。 係啊，咁所以咧，嗰啲希臘人都覺得，喂，你得兩成人，你要爭一半，我梗係唔俾你啦，我要曬全部，我80%我可以食咗全部。咁呢個紛爭咧係引致到40、50年代開始咧，就越嚟越多嘅拗叫同埋有衝突啦。咁、當年嘅英國咧，其實都唔可以幫任何一邊，因為會更加造成一個好大的政治炸彈。 因為末日嘅帝國咧，即係黃昏嘅帝國，英國當時都係置身事外啊，盡可能都係走得快好世界。咁你睇下佢當時。在世界各地都是没办法管不到的，交回给你们自己解决了，其实就留下了很多炸弹。 1960年呢终于就独立了。独立的时候呢，其实初头大家谈好的就是呢，在譬如国会和政府的架构上呢，会个势力是7:3的。即是希腊裔会有70%的统治阶层。 咁但係後屘發覺咧唔 work 喎呢樣嘢。雖然你話八比二人同埋七比三好似土耳其多少少啦， 投票咪輸曬咯。 係啦，其實投票又輸曬。結果咧上台嘅一個希臘嘅右翼政府咧，佢想改曬所有嘅憲法啦，全部咧係對於呢個希臘裔嘅人咧就係會有好處嘅，但係咧就壓迫一啲土耳其人嘅。咁土耳其人咪覺得喂點可以咁樣啊？咁去到1963年咧，佢哋覺得喂，我唔使喺國會啦，每次投票我都輸嘅，我喺度做咩啫？咁直情咧係脱離咗成個國會，咁咧令到咧佢哋成個國家嗰陣時嘅政治局面咧就好似癱瘓咗咁樣。 我哋話即係當時聯合國即係直都話，其實佢嘗試用維持和平部隊啊，種種情況咧去冷卻個事件嘅。即係我哋自己去睇嘅時候咧，話咧其實佢而家就覺得係一個成果，因為近十年係有好轉。但係其實之前咧會見到咧，其實聯合國喺處理呢啲事咧係蒼白無力嘅。你諗下，即係歐洲。同埋即係中亞當時最弱嗰啲咁嘅國家仔，咩土耳其、希臘都唔埋得避嘅，你話即係比起嗰啲歐美強權，算得係咩？兩個爭嘢你都搞唔掂嘅，即係簡單講，你唔好話啲強國要打，最弱嗰兩個要打，你都完全控制唔到。咁我哋話喺最關鍵嘅就係正話講嘅警察咧，即係嗰個幾乎係全希臘裔嘅希臘警察咧，其實1974年嘅時候咧係有一次強力嘅政變嘅，即係覺得你個政府咧係唔 work 嘅，由警察去操控嘅一個政變就喺當時就發生。咁喺我哋話1974年嘅時候咧，就有一次咁樣嘅大規模嘅嘗試，最後嘅清洗，將土耳其清洗。咁依個時候咧，土耳其都按捺不住咧，就結果咧就派軍隊入去塞浦路斯，就嘗試去即係阻止佢所謂嘅下裏邊嘅土耳其人民咧受到傷害。 呢、這個事件之後咧，真係叫真正分咗南北。 冇辦法啦，軍隊都入咗嚟。 咁但係條線係點嚟咧？原來條線咧係1963年嘅時候咧，維和部隊咧嘅將軍咧，其實都英國人嚟嘅。呢、這個將軍咧，佢見到咧，其實當年已經衝突好犀利嘅啦。開始咧，南北啲人咧都即係知道，喂，北邊係屬於土耳其，南邊係屬於希臘，我都要走佬啦。即係開始有人走啦。咁亦都好多死傷啦。因為咧，佢其實喺塞浦路斯咧已經係住咗一排，好清楚當地嗰個局勢變化。佢知道咧邊區係邊個人住。於是佢揾咗支綠色嘅筆咧喺地圖上畫咗條線。咁都係條線唔係亂畫嘅。佢知道佢大約嘅分布之後咧，佢就話以後咧。你哋嘅住嘅地方同埋你生活地方最好就係咁樣南北分，咁結果就將呢個城市一分為二。頭先我講啦，佢11个国噶嘛，佢分咗咧就係5个国，喺北邊咧就係屬於呢個土耳其裔嘅人啦，南邊咧5个国咧就係屬於希臘，咁仲有一個國咧就係和平部隊嘅一個管轄基地，就係叫綠線啦，亦都係一個北法松嚟嘅，而家係一個叫做軍事停戰嘅休戰區。 我要講嘅就係咩咧？即係我哋話佢哋啲人咧就唔係真係完全地南北分開嘅，即係唔係話啊所有希臘人咧就喺南邊啊，所有親土耳其咧就喺北邊，因為其實當後來而家大家揾翻好多嘅即係證據啊，或者大家都講，其實佢哋嘅共融好強。譬如話塞浦路斯島嘅最邊有一個狹長嘅半島嘅，又叫卡爾帕斯半島，喺裏邊咧其實係土耳其管緊嘅北塞浦路斯嘅一個有80公里長嘅地帶。咁其實裏邊咧有大量嘅希臘裔喺裏邊住緊，咁亦都冇隨住中間冇咗任何動盪咧去搬走。咁佢哋話依一個地方咧，俾有啲嘅旅遊書認為咧，佢係世界上咧最未被觀察。喺歐洲嘅一個地方，即係大家幾乎冇去過，即係一個農耕嘅地方。咁而裏面咧係掛住土耳其國旗，但係裏面有大量希臘人喺度住，即係佢哋認為冇需要走，冇邊個管有乜關係啫，交税啫嘛。我咪繼續喺度安居樂業同埋生活。咁代表嘅係咩咧？就係佢哋兩邊之間嘅衝突咧，其實更加多係後面好多人鼓動而嚟，又未必係裏面所有人都係咁諗。 係，其實本身咧成個國家咧，我都話啦。經過幾百年咧，即係奧圖曼統治之後咧，其實都幾和諧嘅。因為奧圖曼嘅時候咧，對佢哋咧唔係話真係咁幫佢哋，佢哋唔係好中意政府，所以兩個都係覺得政府係衰嘅。咁但係咧，因為啲民族主義催生咧，令到佢兩邊不和啦。結果咧，其實有啲都被逼咧有一個好大嘅遷徙啦。1974年嘅時候咧，嗰條線都劃得好實啦。北邊嘅大約1/3咧就屬於土耳其管，剩翻嘅60%咧喺南邊咧就係希臘管。咁變咗咧，希臘裔嘅人咧真係會。走咗去南邊啦，由北邊走去南邊，見到譬如土耳其人本來住幾多空嘅，咪攞嚟住咯。 尤其係尼科西亞就更加明顯，即係市中心就更加明顯啊！呢種情況。 因為佢嗰條綠線係由即係尼科西亞嘅中間劏開咗，嗰條線本身係一個城市入面嘅地區嚟噶嘛。即係佢唔係真係一埲牆，佢唔係真係起一道閘去閘住。 都可以講喎，因為我未去尼科西亞之前咧，我成日都好。期待睇呢埲牆， 柏林圍牆咯， 係啦，我 柏林圍牆咯， 我覺得係柏林圍牆，或者係一個欄杆，大家會見到對面，但又摸唔到，就係望到啲。原來唔係，原來佢一個空間嚟嘅，佢唔係一埲牆或者一條線嚟嘅，佢咧其實係一個區，真係咧如果比較準確啲講咧，佢就係圍咗一條街。 条街。 嗰条街咧就系嗰阵时咧冲突最紧张嘅地方，所以咧所有嘅屋咧好多都好多子弹都仍然见到嘅、 嗯。 因为当年咧佢哋喂打交，梗系唔系净系打交咁简单啦，都会有好多武装冲突啦。咁变咗好早期间咧，嗰条街咧基本上冇人住，因为六三年已经划咗条街咧，其实几清晰分咗咧嗰个政治嗰个布局噶啦。嗰阵时开始人已经走，唔系七四年嗰时人走嘅，其实六三至七四年咧已经系走晒噶啦。七四年嘅时候咧，基本上咧土耳其控制嘅局面咧，大部分都系土耳其嘅人。咁、 嗯、 变咗咧，嗰阵时啲人咧见到中间呢条街咧都唔敢入去住。维和部队嚟到嘅时候咧，佢哋其实好多士兵咧会喺每个街口度驻扎嘅，因为呢条线咧好唔规则嘅，有啲咧会突然间会喺街尾有个哨站喺度嘅。咁所以咧嗰次咧我都想沿住呢条绿线行啦，但系其实你唔可以沿住嘅，因为系咪一条街嚟嘅？因为成个城嘅布局都系迷宫咁噶嘛，可能有部分咧佢会食咗喺某一座大厦嘅里面啦，或者去到某一条街本身佢可以再通过，但系因为有条绿线咧，所以斩断咗，变咗咧如果你要完全跟住条绿线行咧系唔可能。你只会去到某个街尾，变咗去一个 dead end， 你就会兜翻转头去搵另一条路，去另一部分嘅绿线咁样行咯。咁、 嗯、 但系我都有由，譬如希腊区嗰边行一次，或者土耳其区嗰边行一次啦，那个感觉真系好唔同嘅、 嗯。 因为近年咧，其实咧两边嘅关系咧系好咗好多嘅。七四年开始咧，两个咧其实系即系两个叫国家啦，佢哋停止咗任何嘅沟通嘅，亦、 嗯、 都边境咧系完全唔通嘅。所以嗰陣時咧，如果你想由南塞去北塞咧，係冇可能嘅陸路，你只可以飛出去，經過第三個國家，再飛翻入去另外一邊，咁就得啦。咁、 嗯、 但係喺2003年咧，土耳其政府咧突然間就釋咗善意，佢就開咗咧第一個嘅邊境站，就喺呢一個叫 Lidra Hotel 嗰邊。咁佢就唔喺城裏面嘅，佢就喺城外面一個位咧，就可以俾大家咧係用單車或者人去過。咁開始咧就叫做打開咗個溝通大門啦，有個善意啦，咁兩國嘅人咧先可以慢慢溝通咯。 建築二主持先露曾卓然馮傑。 我見咧，Sino俾咗我哋睇嗰啲相咧，其實呢一個啱啱所講嘅Green Line 嗰條線咧，就一來就本身冇牆啊，又冇鐵絲網啊，只不過係用一啲好似油桶啊、鐵罐啊，即係大嘅一啲嘅好臨時性嘅感覺咧，去將佢一啲街道咧堵塞住，去分割咗。即係譬如我行行下一條街，前面就已經有一扎桶去擋住你，跟住入唔到去。咁所以就如果佢話之後釋出善意，就其實係兜咗出城外面，即係講緊係嗰個十一直角外面嘅位置，先可以慢慢咁樣兜入去，就唔係入面可以通到。 係，但係你記住我條綠線咧，唔係淨係喺嗰個舊城嗰度嘅，綠線係橫跨成個國家嘅，基本上，所以咧佢都要揾喺城外呢個關口咧去通過嘅。咁呢一個 Lidra Hotel 咧，本身都係一個好緊要的酒店嚟嘅。咁但係咧，因為嗰陣時佢唔覺意位處咗喺呢個休展區嗰度啦，所以結果就係荒廢咗。 即係點啊？前門入去就可能係北面，跟住穿過個酒店大堂就落咗去。 唔係，佢個酒店咧，淨係全部喺嗰個休展區裡面嘅，所以你會係經過嘅啫、經過酒店。咁、佢都幾闊下嘅，其實由一邊去到一邊，你通過成個北法松咧，你要行大約五分鐘㗎。所以你嗰度係比較闊啲嘅，但係咧後期咧2008年咧就喺市中心就有一個啦，而家就係大家遊客咧或者當地人咧好常經過嘅一個關卡啦，呢個叫 Lidra Crossing 係一樣名嘅，不過呢個咧就係叫 Crossing， 嗰邊就 Lidra Hotel。 我哋話即係近幾年嘅情況，佢最新嘅情況我就未肯定啦。但係話你話前五六年開始咧，其實話當時嘅情況就係北塞浦路斯只有土耳其承認啦，而塞浦路斯其實已經係一個好成功嘅獨立國家啦。而希臘咧，因為前幾年十年前嘅債務問題咧係深陷險境嘅時候咧，其實對於塞浦路斯自己嘅人嚟講咧係相當慶幸嘅，即係佢哋覺得咦你希臘冧曬檔，我又唔使有債務危機，係相當高興嘅。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其實嗰個大希臘嗰個臨問題咧亦都 迅速咁下降。而更加而家面對嗰個問題就係話，佢哋南北塞浦路斯咧，其實好想做一啲貿易嘅溝通，因為兩邊啲人咧好想做生意，但係咧因為而家關卡喺度咧，好多土耳其嘅產品咧係冇辦法運入去塞浦路斯， 因為只有人同埋單車可以過。 冇貨運係一定咁，但係咧就可以通過走私嘅渠道。我認為咧就即係你正話見到其實中間嗰啲嘅牆壁咧，你真係要做走私其實係擋唔住嘅，即係其實係可以做走私，而實質上係有走私，因為佢哋好多土耳其產品係通過走私嘅渠道由北塞浦路斯走去南方，因為其實嗰一個島需要物資嘅供應，咁所以你會見到嗰、那個即係而家嘅情況，可能同七十年代唔同，七十年代可能真係打曬交，但係而家我哋見到一個比較舒緩太平嘅狀況咧，可能係近來嘅事。 係咁，其實咧基本上兩邊咧嗰個生活指數係有明顯嘅分別㗎。南塞浦路斯咧，佢而家係屬於歐盟一部分啦，所以用歐羅係貴啲嘅，同埋成個生活上咧係 chill 啲嘅，你感覺啲人真係有錢啲、北塞浦路斯咧就真係好土耳其嘅，即係無論上佢嘅結構啦，或者佢交通工具，甚至佢用嘅貨幣咧，都係土耳其里拉嘅。咁、所以咧，佢嗰個價錢都係平啲嘅。包括咧，成個喺城市兩邊咧，你嘅經歷咧，感覺係好唔同嘅。只係過咗個關卡咧，就已經係兩個世界咁樣。你會覺得咧喺北邊嘅部分咧係傳統啲嘅，去保留多啲奧圖文留落嚟嘅建築物啦，或者一啲奧圖文民居咧係仍然可以見到，所以咧嗰個城市個脈絡咧，反而個歷史感咧喺北邊係好啲嘅。你包括佢中心嘅有一個回教寺啦，曾經咧就係呢個聖蘇菲亞大教堂改裝，咁喺好多萬嘅時候咧，佢將佢咧加咗兩個宣禮塔之後咧，就變咗回教寺。 呢、這個第一個名咧就已經係同伊斯坦堡嗰個聖蘇菲亞大教堂一樣啦。 係， 咁同埋個經歷都一樣喎。 係，但係 本來又係教堂，跟住因為奧圖曼帝國，然後就起咗啲叫爆樓，跟住就變成清真寺。 係，但佢又改名嘅，叫塞利米耶清真寺嘅。即係佢而家 名啫，但係經歷都冇變嘅。 係啦，但係咧佢嘅外殼咧就全部都係一個哥德式㗎，你見到有好多譬如啲尖連嘅拱門啊，係啊，飛虎壁啊，全部都有㗎啦。咁但係咧就有兩個尖女塔就好奇怪咯。咁但係 後加㗎嘛，因為 係啦，係後加㗎嘛。咁但係成個建築物咧，我覺得都係呢一個城市嘅中心。其實由佢有圍城開始咧，已經係佢嘅中心嚟㗎啦。因為始終咧嗰陣時宗教建築物係最緊要嘅建築物嚟㗎嘛。咁喺希臘區嗰邊咧，你又覺得啊，佢突然間咧係好商業化，因為佢主要大街咧全部都係一啲國際品牌啦。但係喺北邊咧，其實又冇呢樣嘢。 地中海啲島好鬼多旅遊區啊嘛， 係啊， 好正。 唔係因為北邊始終都係受國際制裁，所以物資係短缺啲，亦都唔會有國際品牌咯。所以你成個感覺咧，突然間好唔同咯。我嗰陣時咧有去當地，譬如同啲人傾偈咧，我撞到幾個後生仔問：喂，你哋覺得塞浦路斯應唔應該統一咧？咁佢哋話其實咧，佢哋嘅父親嗰代咧，都成日同佢講咧，以前咧佢有好多朋友咧，係我同佢傾過幾個係希臘裔㗎啦。佢話佢其實以前鄰居好多係土耳其裔，大家都係好開心。咁但係就係因為咧有啲民族主義嘅狂熱分子啦，將兩個地方其實分開咗啦。結果咧，佢哋咧就唔知點解變咗敵人。但係佢哋呢一代咧就覺得我哋係想統一嘅。 系，即系譬如我哋去希腊嘅时候，你会感觉到好强烈嘅就系，我哋脑里边你谂嗰啲咩斯巴达啊、咩雅典娜，其实系冇乜嘅。除咗雅典上面嗰座山上面有之外，其实系一个好东方嘅、好近同土耳其好接近嘅一个生活嘅文化嘅气氛。即系简单讲，佢哋饮食啊、习惯啊、生活啊，其实已经受地中海叫做地中海嘅文化，其实系共冶一路。咁不嬲都受到影响，同埋两边都受到管治。咁所以其实系咪真系隔咁远，系咪真系要去到生死相搏咧？其实系应该打一个大问号咯。 佢覺得咧，統一最緊要嘅條件就係咧，唔可以將是但一邊嘅文化刪除咗咯，即係我唔可以係變個全希臘裔嘅文化國家，或者全土耳其裔文化國家。佢覺得兩邊都要係留翻落，因為呢個係佢哋歷史嚟噶嘛。 係啊，同埋咁多年嘅發展，其實好多呢啲血緣啊、種族啊都炒埋一碟噶啦，即係你好難揾到一種係純粹希臘人、純粹土耳其人，根本可能親戚上面都係各樣都有。 我覺得最緊要係佢哋應該係佢哋。更加要着重自己是一個塞浦路斯民族嘛，即係佢應該唔應該再分你係土耳其或係希臘裔，呢個只係你嘅 subset 咯。 同埋再舉個例，馬耳他嘅時候一獨立之後，第一件事就係同北非同埋同土耳其做貿易嘛。 簡單講就係呢啲嘅島國，佢唔係我哋哇要強國啊、世界第一啊、超英趕美，佢唔係，佢哋希望嘅就同身邊嘅唔同嘅文明做朋友。我哋嗰陣時都討論個馬爾他裏邊都有好多唔同嘅文化嘅積淀喺裏邊。咁如果你掹走其中一啲部分，咁馬爾他就冇咁正。我諗塞浦路斯都係一個咁樣嘅處境。 係咯，咁近年咧，其實佢哋都有啲和平嘅談判啦。雖然咧喺舊年又突然間停咗，不過我覺得咧係都 positive 嘅，喺咁多即係世界咁多紛爭之下，咁可能遲啲咧呢個一分为二的首都呢已经不会再存在咯。 建筑二主持先老曾卓然冯杰。 不过咧，尼科西亚咧，其实佢哋都有好特别嘅。虽然咧，佢就话好似分开咗啦。咁其实咧，喺佢哋分开咗之后咧，系1977年开始咧，佢哋有个总体规划咧，系两边一齐进行嘅。因为咧，虽然系分开咗，但系有啲嘢真系切唔开，譬如地底条渠或者电线点分开咧。所以佢哋都要面对嘅问题就系、是，我哋所有基建咧，真系大家都要去点样实际上去落实。咁所以嗰陣時開始有個民間組織就搞一啲整體規劃上去將城市一啲實際問題要解決啦，慢慢呢佢哋發覺呢樣嘢唔應該就係喺一個實用層面上嘅，譬如一啲文化保留啦，或者佢哋點樣將個城市可以將佢哋歷史嘅地方記載啦，佢哋亦都將一啲好緊要嘅古蹟或者城市物落呢佢哋會跨低，然後就大家去共同去點去保護囉。所以而家你喺佢城嗰度行呢，你會見到有啲地標嘅喺地下呢，佢畫咗一個11星形啦，然後就講俾你聽你喺邊個位置嘅。即係佢好想將一啲呢 City Tour 嘅路線呢係帶返晒呢大家去睇兩邊嘅一啲文化囉。但係好奇怪㗎，如果你喺塞浦路斯旅行呢，你喺南或者北呢，你只可以得到一半嘅地圖嘅。就算喺尼科西亞，你唔會搵到一張呢係11星形嘅地圖，你只係搵到五個角嘅地圖嘅啫。 哦，所以呢咁樣嘅。 係呀，所以個統一呢喺呢度呢都有啲奇怪喎。不過我覺得呢， 會唔會可以將兩張地圖拍埋一齊，跟住合成一個完整嘅地圖呢？ 官方就冇啦，咁當然即係一啲旅遊書會有啦。咁但係呢，我覺得呢長遠呢佢都會將呢樣嘢納入咗佢哋文化嘅一部分啦。咁我都希望呢個國家呢睇下可以點樣喺一國兩制之下啦，變成一個共和國咯。 係啊，我正話咧講嗰個卡爾伯斯島裏邊好有趣，因為佢哋裏邊當然亦都有少少宗教嘅衝突啦。但係咧，卡爾伯斯島裏邊咧係有一個同一個教堂裏邊啊，冇任何間教冇任何嘢，係同一時間舉行一個伊斯蘭教同埋基督教嘅活動，因為嗰啲地方偏僻。佢因為有一啲影像片段可以睇到，即係你整完嘛，你整完之後佢又入嚟睇同嗰個地方繼續整，各自喺裏面崇拜， 即係和而不同啊呢啲。 係啊，所以即係你會見到嗰個島嘅文化係有一個融和嘅可能性。 所以呢一個咧就係、是、反而佢哋塞浦路斯人佢哋應該要更加珍惜自己本身嘅獨特性咯，並唔係佢哋係希臘或者土耳其人，佢哋反而係兩個族嘅融合咯。 嗯。 塞浦路斯人呢、這个应该是他们的自己一个独特的身份，不应该继续向着四方八面其他的一些国家营造归宗了。今天讲完塞浦路斯的首都尼科西亚，大家呢如果对于地中海文明或者地中海岛国有兴趣的话呢，都可以去找一下多些不同的资料的。还有继续上着我们香港电台的网站 rtc.hk 第五台的建筑二，我们继续有很多靓相源源不绝地为大家送上的。我们呢今集时间差唔多啦，下一个星期一晚9点，建筑二再同你见面啦，拜拜， 拜拜。 建筑二主持：先老曾卓然、冯杰，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